你問題， 慢慢又繼續。 啲問題咧就翻翻嚟香港先啦。咁頭先講開呢個西九龍咧，又超支喎，點搞啊？ 超支係超緊㗎啦。超緊嘅，佢哋呢班人 左拖右拖， 佢啲叫啲釣魚工程啊嘛。初初又噏少啲，開咗檔之後咧，夾住你咧，你焗住唔要虎頭得病啦。同大陸一樣咯，而家佢整啲大陸文化嚟香港。 好似近期啲工程冧爛都係咁喎。 釣魚嘛，氹咗你攞搭先，跟住咧你整一半你賣唔賣俾啊？但呢度咧有嘢商榷嘅喎，佢可以重新再招個標咧，可以嗱，你香港好多退休嘅職師啊，退休嘅工程師啊，同埋好多退休嘅專業人士咧，佢大家去組織一個聯盟。去監察政府呢單嘢，即係點樣去招標，點樣先去計數，好多漏洞㗎。呢啲係養好多人，特別嗰啲咩顧問公司啊，咩成日 慢慢穿櫃桶。 嗱，佢無啦啦咧，佢而家佢哋好撲街㗎。就這個呢個咧，就個規劃署搞出嚟咧，佢哋直接或者間接，我哋有合理嘅理由咧，懷疑佢哋咧有蚊腎。佢無啦啦都要叫你整啲 環保評估啊、交通評估啊、乜差評估啊，係啊，揾啲 慢慢俾曬佢嗰啲以前喺嗰啲學校嘅同學做啊，出嚟開檔啊，係咪自己 攞攞做？我哋含量都億億聲 喎。係唔應該做嘢嗰啲做啊嘛，即係唔應該做嘢去做啊嘛。最簡單啦，嗱，我哋有一個地盤喺一個地區，原本我擺咗100架車嘅。我哋改用途個土地咧，就得翻10-20架車啫。佢叫你臨間做個交通評估啊嘛，你咪嘥錢啦。規劃署呢班正撲街嚟噶，你 ICC 要喐呢班友噶。以前點樣規劃一地啊？點樣成啊？攞翻出嚟照佢費啊，夾埋地政署啲，唔使客氣噶，拎佢出嚟照費全部。點解要咁樣嘅程序？點樣做先？你可以要評估，真係應該評估咪評估咯。有啲唔需要噶嘛。 啊！呢啲唔鋪面嘅蟲其實仲住得犀利。 係啊，啲木蝨嚟噶嘛，呢啲白蟻木蝨住個社會咁啊！而家你回歸之後最多呢啲噶。 誒蒲面 你睇下嗰啲黐咗幾多錢顧問公司嘅錢，係咪？好虛耗噶，跟住你而家你最近機場都有啦，做工程嗰啲行辦都有噶，全部呢啲台底兜人嚟曬。嚟曬香港㗎， 都唔知係去咗幾多城啦，淨係啲顧。 所以香港市民咧唔應該怕事嘅，總之你街頭巷尾親戚知道有啲咩料咧，就掟嚟俾我，我收咗好多料㗎，因為我之前講咗㗎嘛，我收咗好多料㗎，不過唔害人字啫嘛，啊佢唔收料嘅我落。 呢個唔係害人嘅，落落。 唔係我殺無赦㗎，到時多我咪掟啲俾報館啦，因為我唔使俾面人㗎嘛。因為我本身有條件，唔使賣人帳，知唔知啊？隻抽你唔夠我抽，係嘛？講串你唔夠我串，係嘛？我又唔使要求一官半職，你送俾我咪差得人做啊！我點鐘起身，大佬係咪先？我又唔使識你，你又唔使識我，即係我哋有條件啊！即係我又唔係正人君子，不過而家有兩個錢扎袋啊，就可以學下人哋做正人君子，你吹咩？啱唔啱啊？我後生好鬼串過你啦，60年代係咪啊？行過你都俾錢先行得啊！我哋後生時你行街撞著我，你都有難啦。你唔識我，你行落嚟做咩？ 梁山好漢啊！ 係啊， 收買龍住，好嘅，冇啦。 我哋行落呢個區做咩？係咪先？唔俾你落嚟嗰個區，以前我哋後生入麻地，走嚟做咩？有咩問題？ 有咩建議等特首可以做好啲？ 佢難嘅就難在咧，佢自己搞彎咗個信用啊嘛。第一就係佢有弱點，佢又唔識做官。 唔識做官。 你唔係民選出嚟，為威畏出嚟做領導一個地區嘅人物咧，你冇道德高，你如果你唔夠道德。冇能力嘅話咧，你企唔到。好啊，你嘅能力咧來自於你嘅班底對你嘅忠誠，但佢而家佢上場嗰班人對佢唔忠誠噶嘛，唔夠料又是各位， 你自己有姨媽姑姐，就係分餅仔，希望即係你學咗共產黨搞啲埋堆文化，製造啲場面出嚟，話好多人支持我啦。咁你就錯咗嘅觀念，同埋出嚟講嘅嘢多，佢要少啲出嚟講嘢噶。當時呢個一個管治嘅藝術就係點解咧？當年英國人管治香港咧，永遠都要揾個英國嘅鬼佬嚟做港督。但嗰個鬼佬原來係英國掃街嘅，你都唔知啊嘛。尤其嗰啲警司啊，嗰啲幫板仔啊，佢啊唔啱喺英國掃街啊嘛。因為你唔知佢底韻咧，佢就有一種威信喺度嘅。如果你香港揾一個人，邊個做特首你都死嘅。 知曬個底咯。 你知佢底啊嘛。嗰陣間一開始幫襯我買嘢，咪講價咯。啊，佢老婆撲街嚟嘅，咁個個都睇你唔起嘅。你人邊有餘人啫？所以當年個耶穌咧都交代嗰啲門徒咧，你唔好翻去你嘅家鄉度傳道，就係咁解。英雄慣見亦常人嘅啦嘛，係嘛？所以人哋嘅英國人嘅管治文化，就算以前一間差館，你幾難見到個警司啊？佢坐埋喺邊一間房唔出嚟嘅，你想見佢都難嘅，三粒花你都難見到啊！佢先保持到個官場管治嘅威信。佢而家啲人唔明啊嘛，走出嚟有人搏咪佢買口啱啱，又自己又無端端開幾隻招到佢，又見到呢個聲樣又唔係好樣，又冇咩好嘢做出嚟。名牌唔賣廣告就咁解啊嘛，所以你話你要睇我嘅，你明星都唔上電視嘅喎。你明星一拍電視劇都死嘅喎，我洗衫買飛睇你啊！一扭開電視機，你個衰樣喺度係咪先？睇得多啊，唔值錢嘅啦世間。佢哋冇咗呢個管治藝術嘅，包括共產黨都唔識嘅，係低檔嘅管治文化嚟咁樣。因為而家香港一個劣質嘅管治文化，搞埋堆、搞分化，大家招群結隊，呢啲咪你回歸之後咁，你中央政府駐港嗰班官員都搞出嚟。搞呢啲咁嘅遊戲出嚟，咁你香港咪散咗，變咗你邊個做特首都冇咗個威信。 啊，冇威信到咧，嗰啲演藝學院啲學生同學三鞠躬咯。咁呢件事你點樣睇咧？順便問埋啦。 嗱，呢度有兩個有幾個層次㗎嚇。 嗯。 第一，我哋睇到演藝學院呢班教授咧，呢啲咁嘅導師咧冇水平，包括校長。 嗯。 即係你都唔識教學生。嗱，聽日特首嚟主禮，我哋知道好多同學咧好熱心，對個社會咧好多憤怒，對個施政下萬都唔滿意嘅。係 一單還一單。 但係因為聽日咧係我哋學校畢業，係只屬於我哋學校嘅一個喜慶嘅事嚟嘅。好啦，我哋又歡迎學生咧要表達呢種憤怒，但就唔係喺個場合表露。好啦，你攞完嗰個證書，全部就集合曬喺另外出嚟咧，搞一個示威嘅，即係你要教到學生咧有進退嘅，因為你一行出去做呢個動作咧，我哋唔反對學生要冇呢個特首，但唔喺嗰個場合，因為嗰時咧你攞筆證書咧，你代表啲同學啊，代表自己身為學生畢業咧，係你一生人嘅一種光榮。我畢業啦，喺個時間我唔做。好啊，一攞完曬之後咧，就圍攻呢個吳家產，即係要分開兩套。即係話咧，第一我又守翻我嘅禮，但咧我唔代表話咧係尊重你， 認同你， 係兩套嘅。而家咧你又咁啦，撲街啦！佢撲街係乜嘢咧？梁振英冇損失。佢做得好好，佢喺度笑，佢唔笑咧又冇第二樣嘢。但梁振英都當然唔夠料啦。如果我做梁特首咧，就好笑啦。哇！你咁快有演技咯喎，真係威喎！你哋演藝學院啲僆仔個咁好演技表情，喂，同我登記個名，通知康文署特別開個班俾你繼續深造。即係等於你報時俾人掟鞋一樣啫嘛，喂，嗰對鞋幾多寸啊？你要有啲幽默感啊嘛，即係咪喺度苦笑？你應該即刻話呢啲僆仔 哇！你哋真係好啦，阿 Sir 教得你哋咁好演技，不如同我登記個名，開個特別班，繼續同呢幾個同學深造。你真係同佢深造喎，咪玩佢一招咯。即係話佢哋，因為佢演藝學院出嚟搞演技啊嘛，你當佢搞演技嘅，唔係當佢走嚟侮辱你嘅。咁你化咗佢， 係 啦，當做戲嘅， 做台戲， 就全部同佢化咗佢，化咗好多呢個衝擊。但咧係而家佢哋咁樣做咗啲學生咧，佢哋受害人咧就呢班學生。且好簡單啫嘛，我作為公司，佢哋個圈子咁細，我攞曬你站名，冇人請你啊，大佬。你行出嚟，寸步難行啊，可以害你。 你想轉行 一容易好知道你個名喎，你咁差全個社會冇大冇細冇規冇矩，你以為你好差叻啊？ 啊，淨係嗰啲老細已經唔中意啦。第日你唔高興我嗰陣，我又走去對住我三公。 呢啲咧就叫叻唔切，咩叫叻唔切？叫叻唔切啊！佢冇諗到後果。你成扎僆仔，我咪登記曬你個名咯。 覺得英雄。 咁你咪付出代價咯。好話此其一。第二咧，你係好失禮人嘅，即係話你要搞鬥爭都唔識咩？就算兩國交鋒啊，都不斬來使噶嘛，即係禮貌嚟噶嘛。呢啲冇人教，所以有啲傳媒啲撲街話啊，呢僆仔好啊，有吉事啊，你老母害死你啊！ 誒，佢梗 係 好啦，唔 係 佢邊有新聞做啫？ 唔係呢啲咁嘅傳媒咧，而家香港傳媒撲街嚟噶嘛，大部分都撲街嚟噶。佢連嗰個價值觀啊，連個人嘅行為守則咧，佢哋咩叫尊重？有個木嘴梁文道啊，啱寫專欄嘅啫喎，啲僆仔冇機會表現自己個存在啊嘛，那個社會又冇機會，你老母冇機會啫，掟汽油彈咪有機會咯，你老母你想上電視，你講乜撚嘢又撚樣，係咪啊？冚家產，你身為霸住個格仔寫嘢寫呢啲咁嘅嘢喎，梁文道啊，冚家產啊，喺蘋果一個專欄啊，佢話呢啲班僆仔啊好嘢啊，就係、是、你個社會咧就。冇人哋令到啲傳媒咧，佢哋冇機會有聲音去發表啊！要借呢個機會咧，先至可以表示不滿啊！你老母，你乜改寫乜撚嘢？你咁啊，唔加層，香港就呢啲人害死嘅。 佢自己唔去做， 係咪先？點會冇機會表演啊？你行掟汽油彈咯、啊！ 佢自己唔去做， 係嘛？包你有機會啦！上曬頭條，即係你都連你自己中國人一個禮儀之邦。分翻曬場合噶嘛？你係搞畢業典禮，或者有人搞生日會，或者搞結婚，你有冇得抬副棺材去？你接唔接受到啊？呢叫出位咩？ 呢叫挑人， 係咪先？冇啊！啲僆仔登記曬曬名，所有機構咧，唔該留曬個黑名單，就屌等陣間做黑衣嘅，只要撲街噶啦，好簡單啫嘛，收你工噶，係嘛？收你工噶，你寸步難行社會，你咪好過癮啊！你咪係啊， 攞綜援咯。 係啊，呢啲你嘅事你咪攞咯，係咪先？ 攞綜援。 冇啊冇啊，呢啲我哋唔贊成噶，我哋贊成佢去搞事，就唔係咁搞，搞大鑊啲。有咩咁撚巴閉啫？行出嚟夾個攞油夾個手指，係都做到啦，係嘛？啱唔啱先？咁差啲，你咪揦桶屎兜頭淋差個特首咯，跟住企喺度等人拉咯。即係唔好搞你，唔好搞彎你嗰個大學其他同學啊嘛。人哋覺得呢個係莊嚴嘅畢業典禮，屌你唔差撈啫，做好多同學要撈噶嘛，你破壞個形象咧，唔係你個人嘅行為嘛。即係呢個唔係個人嘅行為嚟嘅，你一著起嗰件校服，你代表你嗰間學校嘅尊嚴。咁亦都睇到咧，呢啲學校咧，而家啲老師咧係不堪嘅。你一早要 briefing 啦，大佬。嗱，聽日我哋畢業典禮特首嚟，我哋知道大家好憤怒。嗱，唔該咧，就分開兩 part， 我教你哋。嗱，呢 part 做咩？呢 part 做乜嘢？激烈都冇所謂嘅。哇，咁啊叻仔啦！ 我握手嗰啲阿 Sir 老師都 岌 頭，暗中 岌 頭未定 嘅。冇，佢哋又唔可以咁講，佢哋冇呢個水平嘅，冇呢個水平嘅，冇呢啲危機處理嘅。即係你明知而家呢個梁振英行出嚟咧係野火人物嚟噶嘛，佢度度都死噶嘛，佢而家喺香港賴死嘅啫嘛，佢睇賴到幾多日， 捱得就捱，佢都好慘嘅而家。我哋都戥佢慘，因為呢個都唔係話好壞嘅人，即係叫世界仔啊，有所圖謀行到上去啊，坐咗呢張咁嘅三腳凳啊。我係啊，我哋一早話佢坐唔耐噶嘛。 用咗十年都睇唔清楚呢個位，呢個三十位唔好坐嘅。 屌，啲世間人都要知長進退嘅，好多人唔知進退嘅。知進退嘅係好多智者先知進退，唔知進退嘅有咩益啫？ 咁啊， 再第二個問題。 啲小朋友啲行動咁激啊，咁啊講嚟講去成日都係話民主，咁究有冇有就問究竟民主係咩？可唔可以當飯食喎？呢個問題幾過癮嘅。 民主唔可以當飯食，但係如果你唔民主咧，你冇咗做人嘅尊嚴。即係我自己嘅評價，同埋你冇你個尊嚴，一來自咧你係平等噶嘛，來自於你人嘅天生嘅權利嘅自由啊平等嘅，你冇咗嗰個自由平等嘅權利咧，你就冇咗尊嚴。所以民主唔可以當飯食，但唔可以冇，就係、是、你維護人嘅尊嚴。但佢哋搞錯咗一樣嘢喎，我話大媽，我問下你啊。民主係幾時開始有嘅咧？ 主要幾時開始有？ 係啊，咁你而家幾時搞出嚟先得噶嘛？但係咁有個緣無啦，無啦啦有民主，咁民主呢個名詞嘅點解搞到出嚟全世界有先？有個源頭㗎。係 咪？ 瞓醒覺有啊？ 法國大革命嗰陣。 了解唔係啦，你 我都 講 清楚。 係咪？好差吊鬼㗎！如果當年咧有一段歷史咧，我諗諗先。公元前大約係四百幾年，四百八十一年係波斯王朝大流士一世個仔薛西斯咧起兵打雅典同希臘。如果當年咧佢打到咧，就全個世界冇民主噶啦。因為當年雅典希臘咧係城邦制噶嘛，希臘。係 啊。 所以佢當年咧就由佢哋雅典做個地方斯巴達，個斯巴達好聞名嘅電影咧，大家應該睇過歷史，斯巴達三百壯士。就憑嗰三百壯士同埋佢哋喺水師嗰度咧，喺海戰嗰度咧擋咗大流士個仔，即係波斯王朝。波斯帝國，薛西斯皇帝親身帶隊去打嘅，就打唔到，退咗兵，變咗佢先至後期過咗幾十年之後咧，佢雅典佢哋咧形成咗團結咗，就將佢哋雅典呢個議會文化咧帶嚟西方世界，就引入咗西方世界嘅文明。如果當年波斯帝國打入咗去雅典咧，世界冇咗呢個民主世界，冇咗呢個文化。佢世界三大政治文化咧，呢、這個民主就屬呢個議會嘅文化啊嘛，就由希臘起源，從雅典出嚟。印度咧就係大自然制約嘅政治文化，中國咧就係王朝制約文化，就係公元前四百八十。我記憶中係四百八十一年，就係、是、波斯皇帝咧係起兵打呢個雅典，打唔到，跟住雅典先將佢哋嘅議會文化咧傳入嚟西方，就帶動咗世界潮流啦，開始一路引入啦。所以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啲歷史，係涉及呢個斯巴達三百壯士嘅。嗰時佢哋希臘好過癮喎，佢哋為咗去守個城邦咧。涉及嗰個愛琴海戰役噶嘛？佢愛琴海戰役贏咗，擋咗呢個波斯帝國。斯巴達三百壯士全部死曬，好聞名喎呢個戰役。跟住咧就係嗰個温泉關啊嗰個地方叫做，就係擋嘅三百壯士喺愛琴海嗰度贏過海過海，佢哋個海骨戰咧。佢啲船數量同埋嗰個排水量咧，唔及呢個波斯帝國嘅船啊，細只咗，排水量又唔夠人大，但佢打到擋到佢， 佢設計咗一種好輕嘅木去做嗰啲船，咁咧就好靈巧。 用個速度。 唔係，佢專打佢一邊嘅，專掃冧佢啲桨啊！即係佢啲船咧，全部 用 桨噶嘛。佢就設計咗戰術咧，就鏟冧咗佢波斯帝國嗰啲戰船嗰啲側邊啲桨啊！咁間鏟斷咗，咁樣咁樣贏佢噶，係啊！所以我即係我記憶中啦，即係咁樣贏嘅嗰場仗，即係好耐啦，要諗翻轉頭。即係嗰場仗咁樣贏，咁贏咗之後咧，佢波斯帝國咧就打唔到啦，咁啊退咗兵，咁啊將個民主世嗰、那個民主文化咧帶咗嚟西方世界，慢慢。第二個問題。 嗯，咁啊，有啲人問咧，有網友問咧，Dota 你對阿葉劉淑儀有冇啲乜嘢評價咧？ 佢識做事嘅人，你就睇佢誒，佢講呢個史諾登嗰件事咧，講得好有字有眼嘅，講得好實正。佢識做事嘅。如果佢當年，如果佢睇先由，如果佢喺曾蔭權時代，佢做翻特首，做政務司一路再上咧，香港嘅 有運行好多， 個運唔同。因為第一呢、這個女葉嗱，我同佢又唔熟，我見過一兩次啫。嗰陣時佢，我記得佢係幾多年啊？都成十年有多啦。嗰時我處理啲監獄工作有合作噶嘛，佢做保安司，佢檢閲嗰啲監獄處有啲活動。我同佢碰過頭，個人都好實正，但當年佢即係大家姐啦，都係搞個廿三條咧，有少少發爛渣，即係未夠修養啦。而家佢讀完書翻嚟，再入過呢個政壇，受過呢個民選嘅洗禮，咁一變咗個人出嚟咧，都知道唔係咁簡單。即係起碼佢喺商場上佢冇咩關係啦，即係冇咁多 藤林瓜瓜林頭。 第二個人本身佢好似又收咗兩邊嘅身家，自己家族一份身家，老公嗰邊有份身家留低咗又收埋，所以佢唔使俾咩人，即係起碼即係有資格硬淨先，你明唔明？同埋最重要咧，佢係有能力知道個公務員個系統咧個毛病喺邊度，佢起碼知道點樣指揮到啲公務員，唔好講控制，即係點樣去駕馭啲公務員嗰啲團隊，邊個吞破啊，邊個玩嘢啊，嚇佢而家佢有啲政府部門都過癮喎，譬如有啲泄漏一啲稍為隱蔽啲嘅啦，而家都仲係噶，你哋真係查下，即係啲部門咧派啲車俾你用噶嘛。即係每一個部門，你有幾多架車俾你用嘅，或者你公用嘅，或者醫療車，或者衝鋒車，或者有咩車咩車俾你用嘅。好啦，佢唔用咧，或者佢行嘅米數唔夠咧，佢可以 cut 你噶嘛？第二年，即係你唔使用咁多架啦，就將你呢啲車就調翻俾第二個分區地方啦。人哋有啲嘢成日都唔夠車用，你又多一隻擺喺度又唔夠用，因為你冇咩事件啊嘛。佢啲冚家產叫個夥計啊，晾高架車兩個碌啊，啡空油啊，啡差到夠米數啊，你啊人都會癲啊！ 真係人都癲。 嗱，佢點解唔夾米錶咧？你夾米錶咧，你嘅燃油咧同你嘅米數唔配合，係嘛？所以要泵咗油出嚟，晾差嗰晚啡，啡夠個米數，即係我架車咧一個月咧日日都去行咗咁多米嘅，所以我啲車咧唔簡單。都要保留十幾廿架喺度啊！冚家產冇用都霸住噶嘛，三人霸死地啊！香港啊，即係由咁小事話俾你聽，大家嗱，你有呢件事咧，你個延伸有啲咩漏洞咧，類似咁嘅查到噶嗱，呢啲就漏洞啦。好啦，尤其你嗰啲物料管理處買嘢嗰啲人，點解嗰啲嘢訂咁差多翻嚟啊？好啊！而家就再講翻個醫療制度啊，再講啦，撲街啦！即係嗰啲買藥，咩你香港政府、大陸政府、中國政府要指示要搞嘅喎， 佢廿幾年前咧，已經美國政府呢班唔家產咧，嗰啲咁嘅美國佬部署咗嘅，唔係淨係香港，好多國家一樣，就俾佢滲入咗啲惡勢力咧。你唔經美國嘅 FDA 咧，你啲藥唔賣得啊嘛。 唔賣佢堆就唔掂。 佢哋個個咧搞到你個政府咧要接受佢有佢嗰個檢驗嘅合格咧，你啲藥先可以市場上買啊嘛。你咁咪控制曬咯，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要想辦法甩翻出嚟，我使差你檢驗，我第二個國家檢唔得，俄羅斯檢驗唔得， 德國檢唔得啊？ 係啊，所以佢哋要甩出嚟噶，因為佢哋入曬手噶，所以成個醫管局呢陰間藥物管理局咧，佢係俾人哋收買咗，又有俾人控制咗，有乜都有嘅，每年好多錢噶，你哋用貴藥咧就咁搞出嚟嘅，佢乜差嘢都話我要攞俾個 FDA 檢察局合格。啲猶太佬嘅勢力嚟嘅，嗱而家你試喺市場你做藥啊，佢幾個大藥廠控制曬嘅。係 啊。 你冇佢嗰份報告咧，你香港政府都係俾人收買咗，有啲人咁啱佢唔批俾你噶嘛。 話唔合資格。 係啊，呢個咧一個好龐大惡勢嚟嘅，喂！你中國政府就幫香港政府拆彈㗎，大佬。即係呢個唔係叫干涉內政啊！我哋歡迎中國政府喺適當時間去干涉香港內政，只要對香港人有益嘅，你不妨干涉多啲。對香港人冇益嘅嘢就唔該你收聲，你就唔好寫嗰邊嘅。哇！一個兩制，我哋唔理得噶。你對如果班唔關盲無唔識嘢，你而家教佢啦，大佬點叫干涉內政啫？點叫香港干涉內政啫？佢哋盲無嚟噶嘛？而家佢啲官咧點解咧？佢有一層嘅政務官咧 A.O. 咧，即係佢譬如講 D3 啊、D2、D3、D4 啊，佢三年調一調。好啦，佢上場咧。一揀揀啲嘢嚟做啊！最易做嘅有風頭出啊，有相影啊，有走去啊，唔黐身啊，佢咪做曬嗰堆咯。啊！呢啲棘手嘢又照舊擺低，跟住一攞上手咧，哦，揾間顧問公司做研究，或者揾個委員會又再做研究，咁一搞咧又幾年喎，啱啱兩三年，佢又走啦，個個都係咁噶， 快閃黨 係啊！咁樣死噶嘛？香港你知唔知啊？ 公務化。 你睇下，你又睇，你睇下你個貪真。佢臨走之前留低幾多蘇州市啫？所以梁振英咧，你大家話佢咧有啲人唔係好公道。當然佢個人好多缺陷啦，但係佢又死嘅，成檔嘢接翻嚟咪就咁咯，係嘛？ 搞唔掂個公務員。 你焚化爐都搞到臨後尾都唔搞噶嘛？ 咪咯。 係嘛？佢哋你所以我上一集我鬧差呢個咁嘅陳方新八堂。你老母你自己坐位嗰陣時候你唔做，佢係成班都搞呢個遊戲噶嘛，一路拖一路拖，一上場咧佢撩多啲新花神，啊呢度咧又涉及啲生態環境，咪要做個研究先，咁啊大條道理喎，跟住又俾筆錢啲顧問公司，嘥好差多錢顧問公司㗎， 都唔知益咗幾多， 死㗎，養 肥曬， 死㗎，所以而家你可以有一樣嘢中國可以插手㗎，因為嗱你中國發展咗咁多城市。都有咁多經驗啦，到而家，就算深圳啊、沿海啊、珠海啊、中山啊，我就揾你中國嗰啲咁嘅大學研究所做顧問，又平又勝，一涉及中港邊境嘅廿萬發展，我就揾你中方做顧問，唔使你揾鬼佬做，鬼佬識做咩？平好多錢嘛，大佬，10,000蚊同1,000蚊嘅分別啊嘛，又快啊嘛。你就唔使俾呢扎咁嘅中層嘅機構咧害你喺度玩嘢啊嘛！因為三年都開咗咁啲位，咁你啲局長啊無能，佢哋無能噶。你就係睇嗰個嗱規劃局，點解我哋咁差真呢檔嘢咧？大家香港人，阿祖，有人咧可以攞一幅地1,000尺。起3層樓有2,100尺嘅屋住嘅丁屋，逢男丁都有噶啦。你阿哥有冇啊？咁你係咪香港人啊？俾佢嗰個，俾佢嗰個係咪香港人先？ 嗯。 咁點解大家香港人佢有你冇啊？而家冇咗新界問題啦嘛，此其一。呢個唔公道，呢個大原則啊！大家香港人點解佢有你冇？第二。就算佢有，佢真係浪費土地資源嘅喎，1,000尺壓咗個位， 一笪笪一座屋喺度。咩？就算你俾佢有啊，你話明嘛，你都可以隔，你可以攝住佢，唔准佢買賣噶嘛。佢買賣犯法，咪充公佢冚家產咯。打税嘅咪打到佢，佢就算賣幾多錢，咪補價補到好差，犀利税咯。2,100呎補嗰100多萬，你真係改用途換塊地啊！睇2,100呎補你幾多錢？著數完再著數，好啦。另外佢哋冇諗計嘅，你嗰啲新界丁屋停牌咁差，來咁多人話冇，咪我1,000呎，我夾埋一個地盤咧，20個丁，我就有20,000呎嘅地盤，我留翻每人有2,100呎俾你班，我係當而家暫時買你班咁嘅新界佬怕啦，每人原上有2,100呎，樓上起高啲，你咪可以賣平俾人啦。 我起翻20層， 係咪啊？ 唔係多。 將佢20個人夾埋俾幅地，佢變咗20,000呎地盤，起9倍 proviso。 我照俾翻20,000呎。 你就有180,000呎樓面，係咪先？你俾翻下邊嗰人出嚟啊，你都可以容納好多人，同埋你個城市咧靚噶嘛，唔使一忽忽啊嘛，唔使路仔啊嘛。而家呢扎成扎小鬼人家陣叮我身價咧，就易請難送。呢、這個咪做到啊！好啦，你呢班人咧攞翻我2,000，你而家你爭佢咁喎？你普通人家幾百尺屋都話冇得住，都買唔起。佢又啱無端端有2,100呎，當你話前朝留低嘅，好啦，我咪整招你賣出去咧。我打算打你80%啊！你一賣就，如果發覺你唔係你自己要嚟用咧，就取消你個資格，話明優惠你啊嘛，你點解要做生意啊？但最重要佢而家要改嘅，你嗱規劃署你班屋嘴聽差住啊！我一定要投訴你班冚家產嘅，你點解唔做啊？我哋市民都諗到，你點解諗唔到啊？20個丁夾埋就有20,000呎地盤，20,000呎地盤就可以180,000呎樓面。你照常俾佢佔翻2,000呎，其他就可以俾市民平價賣俾市民，就唔使浪費啲土地俾佢做丁屋。你老母你搞乜撚嘢啫？我哋鬧人有根據嘅，大佬。我個普通市民唔使乜差嘢專業資格都叻撚過你啦，我覺得啱唔啱，大貓？好啊，再有啲友咧，因為佢唔買賣得咧，佢慢慢慢慢啲人咧唔生仔咧，佢呢個咧就慢慢萎縮噶啦。你再串啲咩，我就 cut 你一半。喂，市其他香港人都冇喎，而家你可以免費個仔有1,000呎，我哋嘈乜差嘢啊？冇個新界咩特權噶啦，冇咩原居民咩居民啊？我哋各位香港出世唔係原居民啊！ 我哋都係原居民。 我覺得啱啱呢啲可以做嘅，但因為佢哋而家咧就製造咗新界土霸，啊啲土皇帝，咁你政府可以用啲招嘅，我咪將你啲丁夾埋一個地盤，50個丁夾埋，就唔使佢哋排隊，一排大隊噶嘛，佢揾些人拖慢政策啊嘛，問題解決唔到。 冚 唪唥嗰只。有冇10萬、8萬個丁喺度排緊隊？有冇啲成10年都冇嘅？哎，我俾你有，我揾啲地出嚟燒埋你，但你唔買賣得嘅，你要俾建築費。佢俾建築費噶嘛，我咪 share 翻你嗰個2,000呎嘅建築費咯。你要俾建築費噶，佢有啲俾幅地去起丁屋，佢都自己起噶嘛，我收翻你建築費，你唔買賣得嘅。你一賣咧就打算打你撲街。嗱，今晚講一樣嘢啦，就是、你特首可以做嘅，即刻可以做。你唔使搞咁差多規劃，咁差多乜嘢諮詢 顧問啦、啊， 現成有幾萬個丁喺度排緊隊，你就將佢集合咧就攞地。係啊，就算而家你將原有丁屋可以收翻翻嚟，原有嘅丁屋啊，我話徵你哋收翻曬，你班人夾埋一齊，就唔使左塞右塞，連路都冇條噶嘛。收你20座丁屋翻嚟，夾埋起地盤咯，一拆翻個翻屋出嚟，你個冚家產非法買賣。整假文件夾埋啲律師，假按揭假剩，就釘差你添，充公殺無赦，點解幾肯好做啊？你可以做特首，喂唔係屈你喎，根據合同係恩恤你一個丁屋住咗，冇叫你買賣喎，唔准買賣噶嘛。未曾起之前，你個冚家產先喺律師樓做啲咁嘅聲假文件，又話你爭我錢，我爭你錢啊，借錢俾你起屋啊，咁整份又簽份full power attorney。 又簽埋嗰個冚家產遺囑咁滯，又簽份不撤銷嘅授權書。你老母仲唔係假噶？幾時過數啊？幾時借錢俾佢？點樣爭法啊？係咪啊？咪就釘佢取消佢嘅權益咯，攞差賺法翻嚟，買差咗充公翻轉頭咯。點解我睇你流亡法點樣講嘢啦？可以做到噶嘛？拆散佢冇規劃署、地政署、屋宇署、公務局，全部合併一個部門，派條友去揸莊，你唔好喺度掹繩。啱啱話做到噶，嗱，特首今日講第二招啦，將個丁屋咧冚唪唥統籌處理，就唔好嘥啲土地，冚翻俾1000尺佢哋起三層，免費你老母你啫，梗係冇土地啦，咁樣搞法，個個仲喺度排緊隊，係咪啊？做到的，第一個問題。 講開人物的問題啦，咁啊繼續喺度講下人啦。咁上次就講過啊金融的事啦，咁今次咧就有人問想有冇魏康的事講下咧？ 魏康戇鳩鳩的人嚟啦。佢戇鳩鳩嘅人嚟噶，喺我心目中。但佢嘅揾食嗰支筆咧係得嘅，佢寫稿咧好似，唔係佢寫稿咧好似阿吳家產，佢呢個天才嚟噶，一般人做 機器咁啊。 啊，佢寫稿呢個車衫咁樣樣嘅，因為被逼出嚟噶嘛，大陸仔喺內蒙古走出嚟。但因為佢點話話戇鳩鳩咧，又係死喺女人手上啊嘛。佢鳩我台灣妹阿吳家產，搞到妻離子散就係啦，個 NRNR 叫乜叉嘢啊？但佢人好過金融嘅，即係魏康都一個喺揾好食嘅人物揸支筆。如果唔係佢老婆好啊，佢做乞衣啦，佢俾女人呃曬錢噶，又走去中國城啊嗰啲咁嘅煙花地學人做大哥啊嘛，扮大哥請英雄啊，變佢收啲稿費洗鳩曬咁嗰啲人嚟 咁，咁咪嚟得快啊嘛， 所以咪屬於肥流流嘅人嚟噶。即係佢而家佢好在個老婆同佢守到咯，咁咪做咗乞衣噶。咁後期信咗耶穌好啲咯，但個人都有啲吉事嘅，起碼佢反共反到尾噶嘛。佢由頭反共反到尾嘅，即係佢唔中意共產黨，佢一路到而家都堅持，因為佢領過中國共產黨嘢啊嘛，就唔係一個偽君子，即係戇鳩鳩啫。即係我哋屬於佢係屬於戇鳩鳩人物嚟嘅。但係佢因為嗰啲寫稿佬靠揾食啊，咁啊佢有啲天才嘅，睇得書多，左及右及諗啲嘢出嚟。 喂，唔使睇好多咧，但係佢一樣可以懟到好多嘢出嚟㗎，揾得最出名、出名快刀手嚟喎。 係佢逼出嚟㗎嘛？佢逼出嚟，逼出嚟。佢行運咧就係靠啊，唔係佢行運咧就當年靠寫一個有人睇佢寫個電影劇本，個獨臂刀咪佢寫。因為佢一個武俠小説得完報紙，再出周刊，出個月刊，喺嗰啲刊物度再完咧，就跟住出單行本，跟住再有人請佢攞佢嗰個劇要嚟拍電影，佢再改造本，佢咪再賺好多錢。佢後期佢周文華開檔啊，同邵氏都寫好多劇本，佢喺嗰度開始紅嘅。佢最正式成名都係寫維斯理啫。 是啊， 以前他沒什麼名字，寫維斯理， 最初他都有些 我寫過《女哈俠木蘭花》《 女 哈俠木蘭花》， 但最行都是 維斯理， 維斯理，維斯理的習慣 已經差五粒了，即是你那些人， 但那個年代未有嘛，那你不是覺得很新鮮 嗎？他也有很多看很多書的，他也有個組織能力的， 但就是說 我們尊敬的，但一個少將嚟嘅，但我哋仲尊敬佢個堅持啦。佢係唔中意共產黨嘅，真係唔中意老弟，真係有原則嘅呢個人。我同佢唔識嘅，但我都有睇佢書。如果佢嗰陣時佢寫書再問下我咧，佢犀利啦。因為你半真半假先好睇噶嘛。啊，佢又啲科幻小説，第二個問題。 嗱，咁就有啲有亦都有人問咧，開始問翻一啲啊，佢想做好事，但係冇多餘錢喎，有咩方法咧？ 而 鬧小人啲，冇撚妒忌人，行過塊香蕉皮就踢開佢。咁一日一毫子抌落個箱度有冇啊？有啦嘛，揦下邊祝福文，每日抌一毫子先，或者抌五毫子，啊有個心去堅持去做。 嗯。 你要做好事，好多嘢好做嘅。唔妒忌人都係好事。 唔妒忌已經係好事啦。啊，咁又有網友話咧，即係佢做成日做好事，但係就即係好心冇好報喎呢樣嘢，咁又點？ 你好心唔包你有好報噶嘛？一梁振英夠好心啦，你都俾人鬧到撲街啊，邊度好報啫？ 好心會做壞事。 係咪啊？好心唔代表有好報㗎，呢個唔係交易嚟㗎。 嗯。 你求做咗事我諗，唔好諗呢樣嘢。 唔好諗好報。 你諗好報咧，你就錯曬。即係成個過程 都，你就唔係為咗去做好事而做好事， 同埋你好心唔好報咧係正常，因為人世間好多參差不齊。嗱，我講一件好事，你聽下點解會好報咧？好邪嘅世界。呢個人講出嚟大家都識嘅，以前有一個影后咧叫李青，邵氏， 我都聽過， 聽過。他咧喺邵氏嗰陣時到攞咗影后咧，就跟咗一個酒吧嘅老闆李國華，啲雜誌都賣過，大家都知嘅。咁李國華死咗咧，佢就失勢啦。咁當然佢手頭上有啲錢啦，佢啊做爛賭，輸曬，輸到好大件事，喺澳門，成日喺澳門賭錢。他輸到澳門過了龍呢，我學生都救他幾次在銀行，我有個學生在銀行都運用權力，都運用權力幫他不到，他私底下都幫他，就是一個這麼有名的女士臨到這麼坎坷，後來他還住在廟街那些真的劏房，不是劏房就是板間房，你知幾差大王。好不好了，就俾雜誌咧走去知道咧，就啲狗仔都跟咗之後咧，影咗佢咧，賣咗喺周行度，就係、是、呢、這個影後羅蘭啦咁。咁啊喺泰國咧，有人做咗呢一件好事啦，但冇好報喎，好過人嘅世間真係好古怪。原來佢後生咧有個 fans 咧就暗戀李青嘅，係泰國華僑嚟嘅，係一個富商。就睇到呢本雜誌，哇大鑊啊！點解我嗰個偶像點解搞到咁樣啊？咁咁啊，派咗兩個親信咧，就嚟香港火上嘅廟街咧，就揾阿李青，揾到就我老闆咧，就遲啲會過嚟，想請你食餐飯，係你嘅年輕嘅 fans 嚟嘅。咁李青嗰時梗係好啦，唔單止冇人嚟揾食，幾廿蚊又老又剩又醜樣，揾翻又冇錢又住到咁大鑊，咁啊擺啲少錢俾佢。好啦，呢個老闆嚟到咧，同嚟香港安排咗，同佢食飯咧，就同佢講：你揸人幾多錢？有咩貴禮客問，同佢清曬。嗱，我老婆死咗啦，啊，你跟我啦，你跟我翻泰國，我另外咧香港咧買兩層樓俾你收租，即係驚你唔安樂啊，即係唔穩定啊。咁啊，買埋兩層樓寫你私人名，你又收緊租嘅啲樓。咁啊穩陣啦，咁佢行翻個尾韻喎，李青。但呢個 fans 咪做咗件好事啊！啊，翻咗冇幾耐，啱金融風暴呢條友咧賣豬潤粉變咗咧，屌你咩？唔知邊個報運，所以李青都係邪嘅，又散曬喎。咁啊，到下集結局點樣咧？散曬之後，我就冇再跟落去啦。咁呢個男人真係做好事喎！係嘛？即係啊！我自己中意嘅人有個照顧佢咧，大佬自己幾廿歲啦，即係叫做自己中意嘅人，即係真係想照顧佢一世。呢個照顧你啫，買埋樓俾收租，又翻咗泰國啊，跟咗佢。啊！屌冇幾耐啊，金融風暴爆喎，咁早喺1980年，全部散曬。一個十幾名之前嘅富豪咧，我哋搞到冚家賣豬腸粉喺街邊就碰撲街。所以做好事咧，唔一定有好報嘅細路。所以呢個世界咧係好神秘嘅，咁啊，有咩事，有咩問題？ 咁啊，講開 頭先講開李青嘅以前啲電影明星啦，咁啊而家有網友咧就睇咗啊，多謝你推介嗰啲印度電影啦，就覺得好有意義啊咁樣，但係唔知點即係點解佢就話問點解電視台唔用嚟代替嗰啲粵語殘片 咧？殘片啊！ 而家其實冇粵語殘片嘅，即係會翻炒啲冷飯咯。 佢有咩咁嘅水平啊？呢其實政府要做嘅。我都話啦，你七一慶回歸，咁你咪揦扎揾幾套靚嘅好嘅電影，嗰日全部開放免費睇，揦學校去睇，成個香港啲思維啊、老師啊、學生啊，對個教育啊、對個做人都唔同啦，嗰個德育課程冇人做嘅，係嘛？香港電視嗰啲傳媒過日神嘅啫嘛，啲老細而家過都係睇錢啫嘛，特別亞視啲檔嘢仲撲街啦。佢其實佢做嘅，如果佢亞視，佢識揀啲靚印度電影啊，包括收視都高咗，話俾你聽啊！ 而家喺度播緊啲70年代 嘅。係啊，即係你睇到啲人點解香港搞文化藝術，我哋話咁不堪咧，就唔係話立亂咁把口鬧人噶嘛，我哋有根據，我哋做咁多冇人跟你噶嘛，我哋做到網站比賽，做到中國政府都開900多間戲院嚟播我哋嗰啲電影碟，同埋中國政府仲。中央政府宣傳部仲指示咗北京部寫明學生同老師要睇嘅電影，係嘛？但你香港政府包括你香港搞文化啲曾德成呢啲咁嘅黑衣之流，呢啲咁嘅死左仔任家產，佢都唔識跟中央做嘅。你老母好做唔做？唔做嘅做搞馬術喎！你老母你真係騎馬過海啊！香港搞馬術比賽，係嘛？搞笑嘛！你班左仔。就喺香港回歸，點解搞到今時今日嗰個一國兩制失敗咧？那個零分咧，冇信心咧，就話你成班人都係冇水平啊嘛！嗱，我哋講咁多問題，你出嚟駁我啊？咪你駁我先！你搞經濟嗰班人，財政司唔係讀經濟出身嘅，佢讀 IQ 嘅啫。有冇傻仔強？有人貼上網啊，話聽個人家產叫人買股票啊，有個講座啊，佢唔知有個咩活動啊？聽我買股票一時差咗20%啊！聽傻仔強講，佢問我點算啊？你答唔答我啊？成手蟹貨啊！唔係而家我講俾你聽，嗱，如果你成手蟹貨咧，好簡單嘅啫。 嗯。 你係唯有蟹咧就換蟹，咁你咧做個水蟹咧換高蟹，咁你有機會咧你都可以賺翻啲錢。咁你換抄曬600擺喺度咯，你有機會望見家鄉嘅。你成個中國嘅股票，你得只600可以買，其他你乜差你冇鬥啦。係嘛？咁你真係買咗成扎水蟹，咁你咪換翻只高蟹咯。我希望等佢 消耗 翻啲，你擺到咯，你唔好學人炒股票咯。佢就喺個網貼喺度㗎，佢話俾傻仔強聽佢講啊，叫人哋買股票啊，佢又真係真係買啊，以為冇死啦啩？金融司啊，金融局長講股票咁樣有得分啊，咪撲街坐艇啊， 坐咗咯。 好啊！佢哋冇人行㗎，因為呢班友咧，啲咁嘅人間有學院派咧，佢係喺度吹水。齋噏嘅啫，即係等有啲漫無，喺啲醫學雜誌度又搞乜差嘢治療，咩療法，咩音樂療法，乜差嘢療法嚇，跟住又靈氣療法，你老母你真係揾把口噏噶嘛班友， 除咗我半米級咯， 你咁差咧，你揾一個鋼俾人睇到，先講咁撚多嘢啫。喂，我醫好你就醫好你噶，我唔需要話俾你聽話。而家呢只雞蛋你我講埋俾你聽，呢只雞蛋邊只雞生噶嘛？唔需要嘛，我做醫生醫好你，你好就好噶啦。你真係有功夫嘅，有料有料，咁你就已經夠曬噶嘛。冇噶，呢班人係垃圾嚟噶。而家香港呢班底好曳，我哋睇佢唔起，淨睇佢唔起啊！唔知係咪大口氣啫，睇唔起。冇個有料嘅，第二個問題。 嗯，咁啊，冇個講嗰啲政治問題住啦。咁啊，問翻。咁啊，話説咧，呢個6月29號嘅禮拜六咧，有位網友就見到要。Dota 咧有個女士帶埋佢媽媽嚟睇病嘅，但係Dota 你要佢買咗個肉牌先，你同佢媽媽醫病喎，點解咧？ 佢唔買唔好喎。 唔買唔好。 但要解一解呢個比較神秘嘅。第一，佢阿媽咧就幾年來咧只腳斜咗，趌啊趌啊行唔到咧就拉住曬嘅。咁我就問佢個女。你係如果你想媽媽好，你肯唔肯喐手醫佢？ 因為我唔可以依你噶嘛，因為我整我做好咗你，你行得啦，走得啦，就係佢要再同佢埋尾嘅，保持住嗰個效力嘅。佢答得好快，佢答得好快。佢好，我肯，我同我媽住佢，我肯隔日幫我媽媽整。好啦，佢一岌頭，我喂你叫你阿媽揀一個平價嘅肉牌。你佢有阿哥嘅，你咪我佢有阿哥。我嗱，你同阿哥兩個人要出錢買俾佢，你可唔可以叫到你阿哥俾錢？佢話叫到，咁你哋兩份俾錢。好嗱，你但呢個牌咧要你阿媽揀嘅，即係要佢媽媽揀到邊個樣中意咧，佢就揀，就佢俾咗錢。俾錢咧，第一佢有孝心，肯喐手要佢阿媽。有啲唔依嘅，我哋試過幾個，有啲話：喂，唔得喎，我好忙喎，又要翻開嘢喎，我唔可以日點樣整喎？我有湊仔又成喎，我又試過。好啦，咁啊，我嗱你，我祝福我哋同媽媽帶，因為佢阿媽咧啲普通人家。我嗱我伯母呢個咧，你個仔同個女買嚟送俾你嘅，咁老人家係中意肉噶嘛？咁啊，三幾千蚊佢帶咧，佢個心境就即刻開心啊！阿婆，咁我就即刻坐低，佢一坐低咧，我就即刻出手就同佢通咗一啲地方，即係趁佢開心嗰陣時個刺激啊！ 嗯， 刺激到佢， 要佢開心先。 佢好似哇好唔開心啊！嗰個婆婆嚟到都唔知諗乜差嘢，突然間話個仔同個女送嚿肉俾佢帶啊！哇！好開心喎！咁啊，借佢開心嗰時咧，我手就落啦，我嗰個肉十八三蚊就落。哇！我叫佢走啊，佢阿爸唔信噶。我哋起身，阿陳醫生我睇住噶，我一個學生阿陳醫生，佢啱啱嚟探我禮拜六。佢後屘佢仲問我嘅，阿國生你正話點咧？佢只腳有時你腰隻手咧，我呢個指唔留住嚟嘅，即係我哋嗰個點穴術。指唔留住嘅穴位法，但我用指唔留住咧做基礎，仲算佢阿媽幾點鐘入到嚟，啊，計一計數咧先至落手。佢話你嗰個唔係穴位，你我嗰個唔係穴位嚟嘅，另類嘅醫術嚟嘅。所以佢阿陳醫生身邊睇佢，佢問我好多嘢嘅，我教佢咯，我解俾佢聽。我就要借佢開心嗰下，佢開心一忘形咧。佢啲細胞神經好差，活躍嘅，知唔知啊？好活躍㗎！突然間好開心，哇！有嚿靚肉帶住佢，即係佢啲普通人家姐都叫過得去啦，三千蚊。好啦，一個啊咁嘅事，另外一個咧，好似嗰日之前仲有一個係有人嚟嘅，咁我小朋友做股票嘅。佢成心慌慌，我話僆仔，你而家有成扎蟹貨，佢俾你點知啊？阿多頭，我係啊。我因為你個心唔定咧，冚家一贏錢變輸錢，即係佢自己做股票行。一係聽啲柴仔講啲收電話嚟嗰個買呢只買嗰只，但個心唔定啊！我哋快啲自己揀個肉牌帶住，我哋揀個平價嘅。我教你個方法，因為佢個人我相好好嘅，即係睇到佢淨係爭個心唔定咧，同埋唔夠驚失失。咁因為我哋古代咧，如果你君子配玉。你帶到啲玉器係好嘅話，及你咧，所以會揀嘅。佢個人咧會定經噶嘛，細路仔。唔係我哋講嘅喎，啲僆仔喊啊、剩啊，買個玉誒俾佢帶住咧，佢都瞓得著嘅喎。呢個係一個好神奇，因為佢啲玉咧係水嘅精華嚟噶嘛，兩億七千萬年凝結嘅，佢有佢一個好特別嘅力嘅，係得俾馬一個位有。咁啊，梗係加埋個祝福啦。咁我睇見佢個相咁好，佢入門檻咧，佢係每次嚟咧，佢有少少醜怪，但我對我好尊重，即係睇到噶嘛啲眼神啊。有啲人扮尊重你嘅，我哋係知噶嘛。你扮尊重我，咪裝你一招咯。即係你扮尊重我都死喎，你知唔知啊？我咪裝你一招咯。我裝你噶嘛，裝你自己露現形噶嘛。但係佢係真係尊重我嘅，佢一上嚟學啲嘢。咁但我睇到佢咧，咦，成扎蟹貨，問佢個係啊，咁我咧你第時要定啲，咁我叫你揀塊玉帶住。我話有一個咧就係、是，佢想練功咧練得唔穩定，有啲毛病咧令佢練功唔好。我哋有啲我唔係立亂嘅賣肉嘅， 即係我覺得你需要啦。我哋帶翻舊屋嚟暫裝啦咁，但嗰啲咧我要教佢個方向咯，因為你成日都冇地氣，我哋個人過著鞋噶嘛，即係離開咗大地啊嘛，你明唔明我先？地水火風四大元素你都冇咗地氣，古代喺農村咧就打地氣噶嘛，但你帶一舊屋，如果嗰舊屋好嘅話咧，佢係可以攞翻個地氣，佢同水晶唔同嘅肉，水晶屬於礦物嚟嘅。你屋咧係水形成嘅物質嚟嘅，佢有土氣嘅，所以我嗱你帶翻住我教個方法，你早午晚你嘅時間咧點樣練功站裝，醫佢嘅病，嗰個係有呢個特殊。問得好啊，問得好，因為我啲屋都即係咪大口氣啦，我唔想賣乜滯㗎，兩眼都要賣出嚟咗，唔發達㗎， 乜乜賣咗唔發達啊？你等喺度發達， 你越擺越貴啊嘛。以前我擺落啲1萬蚊變100萬，大佬，你再擺擺下仲貴，買差埋冇貨，撲街啦！你買唔到，嗱，我依度有個帶緊啲舊，你買唔到冇咁靚嘅玉噶嘛，係嘛？你行街你睇到我買唔到靚，靚嘅好貴噶嘛而家。 我知。 靚好貴㗎，靚好貴。靚好貴㗎，但係佢哋啲小朋友咧，我感覺啊，呢個人值得要幫一下嘅，咁你咪。我都話㗎，你一年內你咪當保值咯，你升水咁啊！有個好開心啊！有個我賣咗隻戒指，叫佢太太就佢又幫我手，好熱情嘅，佢真嚟幫我手嘅。佢係喺中環做嗰啲平面設計啊，又做啲佢太太嚟咧，我整粒玉俾你，同你設計商一個有鑽石嘅。 收好咗啦。 攞咗貨啦，後屘佢過咗一個禮拜，佢有一次撞到我，佢老公問我，佢老婆問你，我太太問你係咪開錯價喎咁，佢多談你咪開錯價，我點開錯價？ 唔止。 佢周圍嗰鋪頭都唔係咁平喎，好似咁啲，屌我求其我啲舊貨嚟噶嘛，佢問我佢係咪開錯，因為佢揦住啲嘢周圍睇噶嘛，我屌我哋外邊嗰啲鋪頭租貴啊嘛。大佬嚟咗度幾百萬租你啫，你一攞球都幾死人啦！即係好似你咁，而家你行去嚟咗度50-60萬，但我哋搞出嚟都係10-10萬啫嘛，因為佢唔咁貴唔得嘅，所以佢就話：喂，老婆問我太太問你阿郭生咪開錯價點啊？佢要攞佢老婆啲八卦咪周圍格格，佢點會咁平咧？ 唔等會先話，係啊！呢啲女人係天性嚟嘅，帶住嗰件一定 會。即係話，如果我嗌得佢買咧，佢一定有啲事嘅。但多數好事，或者佢有啲問題咧，我要幫一幫佢。但我如果佢有啲我知佢一帶咗，或者佢一幫佢手咧，佢有啲運行咧，我都會靠佢。我多數叫買啲平價嘅，但佢保值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深奧學問嚟。仲有幾耐時間？ 1個鐘嚟嘅。 我一個鐘啦，仲有啲咩問題？ 仲有問題，仲有兩條問題嘅，就貼身問題。 係。 呢個有乜辦法可以搞掂呢個臭狐嘅問題？ 哇！好差。 體臭嘅問題。 臭狐真係爛面喎。 即係點解搞到體臭啊？ 因為有臭狐富貴咧，就係睇下先，乾隆皇帝個香妃啊，就有體臭咁啊，記唔記得？就是乾隆皇帝喜歡聞他那種味的，第二個聞到是暈的，不是他喜歡聞的，他就真的如果體臭就富貴了，為了我體臭。但現在你普通人那些臭狐呢，我想一想有一個特殊的藥的，你們大家記住一下，買一個在那北方小館裡，他不可以買我們的叉燒包、雞包仔那種麵包都不行，他要買北方小館的饅頭，饅頭， 饅頭， 買一個饅頭，即是沒有餡的饅頭，就戒開它，那就在藥材店裡買一種麥陀真粉，蜜蜂的蜜，陀呢就是這個 阿彌 陀佛的陀，真呢就是真女的真，即是真和尚的真人的真粉啊，粉嚟嘅，將個蜜陀真粉咧擺咗個饅頭入邊，即係戒開咗擺咗落去做餡，就夾翻埋佢啦，又夾喺隔粒仔。你一起身出街咁，你有機會咧，就你夾咗擺喺度咧， 又揾啲嗰啲咁嘅貼紙啊，貼翻實佢。斷尾喎，呢個方法應該。 斷尾。 斷尾嘅斷尾，可以斷尾。哦。即係我記得冇錯，應該呢個方法可以斷抽換尾嘅。 嗯。 啊，做咩嘢？ 咁另外咧，就係有人有位網友就問啦，佢十幾年嘅。 唔係，如果你講話另外啲體臭咧，你哋可以。以前在古代的宮廷就煲啲香花茶飲啦，同埋你哋飲嗰啲水，如果你飲嗰啲水咧，食多啲靚嘅芒果啊。 芒果。 如果受得嘅話，食多啲芒，一食一輪芒果，飲啲飲我哋啲靚水，清咗啲體臭咧，就變咗香芒咧，由你身體入邊咧出翻個香果嘅香味出嚟嘅喎。 咁咪飲花茶出翻。 有啊有啊。 沖嚟飲花茶出翻啲花味。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喺宮廷都係咁做噶。但你飲我哋啲水啦，即係佢哋鬧啲水清咗啲汗，啲汗即係啲水靚咧，就食少啲肉類咯。嗱，呢個好重要，有個問題。 嗯，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咧，就問有啲人啲有位網友佢皮膚病咧，十幾年都係一時好一時壞咁樣，點樣斷有冇辦法斷尾喎？ 要嚟睇睇咯。 要嚟睇睇，咁啊，我問 後邊有問題嗰條問。 啊，仲有後邊嗰啲都大致上問曬啦，咁就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獲阿梁振英頒勳章嘅人點睇喎？阿多塔里頓 有啲應該要頒嘅。 嗯， 一個社會鼓勵性，有啲人真係，譬如長期服務獎章啊，喺政府度服務咁多年啊，有啲可能好事啊，值得頒嘅。但呢樣嘢咧就屬於虛榮嚟嘅。咁你究竟攞勳章個人最清楚佢自己值唔值得受呢個勳章冇人最清楚得過佢啦，你接唔接受得呢個咁嘅榮譽咧？咁嘅榮譽帶嚟俾你有乜嘢益處咧？呢個虛榮嚟啫。好啊，如果你再講深奧啲，喺而家呢個時代，去到呢個咁嘅階段，由呢班咁嘅頒勳章決定頒俾你嘅委員會呢班人，有冇資格頒俾你咧？現在你又差又幫犯罪分子攀勳章給你喎，大佬，有些土匪集團攀勳章給你喎，你還當光榮啊？咁啊，有炸友啊，出賣香港人嗰啲咁騰衞豬嗰啲咁，係嘛？但嗰啲係無恥噶嘛，即係等於佢教大法官嗰日判阿秀華仔嗰啲無恥邪惡，就呢啲人物去攞勳章。嗱、啊，即係俾埋呢樣都啱嘅，但係有啲值得要攀嘅，我哋支持嘅。但亦都老實講啊，一個城市仔一生人，你個功過都唔使有人證明噶嘛。你要學，你要學俄羅斯人嘅，唔需要人證明你嘅價值，唔需要人證明你價值。 最緊要， 但因為攀俾人嗰班人不堪啊嘛，土匪集團攀俾你大佬，唔係英女王俾你嘅大佬。你值得光榮咩？係嘛？ 嗯。 但對有啲真實嘅過往咧，係服務咗社會啊，服務咗政府咁多年嗰啲長期一個鼓勵咧，我哋覺得係應該要有嘅社會。但係我哋，但係佢哋唔知道喎。如果你攞啲勳章嘅人咧，你攀完富會搞手段攞翻嚟咧，就名不符實，必有其禍。呢、這、一個冚家產啊，有荷蘭水蓋嘅，咪搞啲衰嘢咧，就嗰只嘢啦咁。啊，嗰、那個冚家太平紳士啊，你冇咧冇事喎、啊。你做衰嘢咧就冇咁大差禍喎、啊，你有咧仲衰多兩錢重，即係嗰樣嘢累你嘅。你冇人注意咧都多咗，同埋啦，你行上呢啲社會搞呢啲嘢咧，埋呢啲堆呢啲咁嘅虛榮咧，你冇錢就大禍噶啦。識多兩個人。姨媽姑姐生日啦、滿月啦，你都仆街啊！死人又俾人又通知你啊！你唔買個花圈都死啊！你有錢應酬啊？ 真係死人啦！ 壓方唔到噶，你唔好怪我，你唔好以為啊！你有名冇利咧，你仆街嘅社會好痛苦噶，係嘛？俾人請揀你，你去唔去啊？唔使做人情啊？ 咪咯， 係嘛？你話啊，我以為做政協人大啊，太平紳士啊，周圍招搖過市啊，冇錢跟你，你做緊乞衣啊，係你做乞衣啊，係咪啊？呢啲冇意思嘅，做人實實際際好啲，冇問題啦嘛。 嚇、啊！有人想問一問咧，中國啲足球點打入世界？ 好簡單啫，有人俾錢我包嗱， 攞世界冠軍攞唔到，我上集講過嘅。第一，佢要揾巴西越早教練嚟教，就好平人工嘅啫。 係咯，幾 萬蚊人工咧，就大把好教練噶啦，教越早一班，你俾工佢食住。最重要咧，佢要練氣功，點解咧？我哋中國咧，仲有幾套咧獨門手法咧，全身唔怕撞嘅。 使唔使學埋輕功？ 唔係，你同班鬼佬一撞埋咧，佢唔單即刻內傷爆瞓低。 唔使用。 唔係你要知啊嘛，你一定要串啊，要大佬合法衝撞鬥撞咯。 咁串啊！ 佢撞埋咧，佢即刻撞埋塊鋼板度。 撞鬼。 所以放仔你周街螳螂得㗎。冚家產刀槍不入，係嘛？一撞埋嚟就全部慢慢瞓低，瞓得幾件佢都冇後備啦。嗱，咁啊，第一招最犀利嘅，跟住咧你真要學速度，你下下落去撞，合法衝撞。所以我點解你一定要打撞牆式，同埋你要自己訓練180分鐘咧？我唔夠你技術，我打體能啊嘛。我技術好過你，咪同佢打技術咯。我技術唔夠你，我打體能。我速度快過你，我係撞得嘅。一撞埋你，等於要撞埋塊鋼板度，佢就攣低噶啦。贏噶嗱，如果你政府，你香港，你中國政府如果肯俾錢我教啲功法出嚟，唔怕撞嘅。一撞埋啲鬼佬瞓低噶啦，即係撞埋你練到自己一嚿鐵板咁啊嘛。我上次講嗰個自然門都得噶，你成塊門板咁一撞埋你，佢成個攣低嘅。你有幾多件啊，大佬？得我幾件後備，上半場都打贏七個，咁啊真係做唔贏。嗰個我抬出去，贏緊啊！世界盃冠軍攞到咩？我越合法贏你嘅喎，我快過你撞贏你啊嘛！一招嘅咋，同埋你連嗰對腳咧，全部可以困嘅，一困咧你只腳就斷咁滯噶啦。 打大拳， 你練埋只腳噶嘛？我你一掃埋嚟，你只腳，你一掃埋嚟咧，你自己只腳斷先。個鏡頭就你掃我，但我射咧就同你上寸下五寸撞埋，你只腳斷。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 所以呢啲我哋可以訓練到嘅中國，即係我哋仲有呢啲咁嘅特別嘅功能咧，可以訓練到嘅。嗱，你肯又唔俾錢啦，我嘥少時間。幫你搞一對嘢出嚟，幫你冚家產先打亞洲先橫衝直撞，架仔全部瞓低曬韓國，跟住再打世界。 鐵布衫足球隊。 係啊，鐵布衫啊，金鐘罩足球隊。 小龍。 下音都唔怕踢喎。係啊，可以練到下音都唔怕踢㗎。 唔好咁陰毒。 唔係啊，你俾佢踢中下音，你都唔怕咁啊，可以咁啊。 我都冇好大陰影嘅。 我就算佢踢你下音啊，你都唔怕嘅。好犀利啊嘛，所以你可以練到噶。嗱，我哋真係嗱，有人聽到，有人肯俾錢啦。你話俾啊搞足球嗰班友聽啦。嗱，我哋教啲秘笈俾你啦。呢啲唔係隨口噏， 係 我 對演嘅。 即係我唔夠你打技術，我就同你打體能。我體能之中咧，我合法衝撞贏你嘅。你我擺道門喺度，你啊瞓低啦！一撞埋你成個瞓低，唔係叫你彈開，直情你攣低啊！一撞埋你斷兩條頸骨啊！唔家產點踢啊？係咪啊？係咪贏緊啦？打緊上半場，如果你話對方剩翻七個人，咁你點打係咪啊？你仲唔贏係咪啊？同埋你要訓練自己打180分鐘嘅。你一定要夠氣， 好愉快嘅， 一定要夠氣， 好嘛？ 好，今日呢一輯結束，下個禮拜繼續， 下個禮拜見， 拜拜。